陆嘅雨带正系向东移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星期初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7点，升1672点，总成交金额30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10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0点，升463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腾讯控股367蚊，升69蚊；盈富基金20.24，升1.59；美团140蚊，升34蚊；阿里巴巴90.7，升19.45；恒生中国企业69.5，升7.6；港交所360.4，升38蚊；京东集团219.6，升57.7；快手75.6，升19.45；药明生物47.25，升6.3；李宁57.9，升6.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2，英镑10.221，瑞士法郎8.324，澳元5.658，加元6.15，新西兰元5.313，欧元8.5987。每百日元对港元6.6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62点，升415点。港金报1785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7.36美元，卖出191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一啲特別嘅道路安排啦，提一提大家啦。喺德輔道西有電車路軌工程，德輔道西來回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交界嘅右線只係準電車行駛。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寶林路馬油塘去深茂坪、元朗朗平路朗平村來回、沙頭角公路軍地魚塘邊去粉嶺。最後啦，揸車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33，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嘅6:3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8岁，嚟自加州嘅呢一位女 rapper Saweetie， 原来佢嘅 uncle 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MC Hammer， 有呢一首新歌 Closer。 Hold me closer, it's the freak in me, I wanna show ya. It feels so good, don't want it to be over. I'm not ready, I'm not let you let it get on closer. It's the freak in me, I want you, you, you. I love everything you do, do, do. I'd do anything for you, you, you. I love everything you do, do, do. It's the freak in me, I want you. I wanna find in love for the weekend. Three boyfriends, I don't know where I'm sleeping. We be clubbing, thugging. Order room service when we done, that's a sequence. Hey, no, I'm a classy. Give it simple, you know what you here for. Till I cut again, let you up with the key code. All this ice on, but you better catch a heat stroke. 今次 Saweetie 咧火拍嘅林美嘅得奖女歌手 Her 咧一齐合作呢一首新歌啊，新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Clos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6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系系 ，hello， 嗱，先同大家带嚟一则嘅抗疫快讯先，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同埋沙田龙亨村卫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楼亨。长亨村亨怡楼以及屯门宝田村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嘅。好，翻嚟节目啦， 收动音乐，耶、！我哋6点钟有小花啦，今日会有， 今日会有小花谭杏兰。 咁 啊，一阵6点钟咧，我哋就会听到即系小花佢讲一讲佢最新嘅派台作品《树木》啦，即系到底呢一只歌系佢呢个花草树木嘅系列入边第二首啦。咁啊，只歌系讲啲咩嘅咧？个创作历程系点嘅咧？一阵6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嗯， 系啦。咁啊，另外有一样嘢我想讲下嘅，就系近嚟咧开始慢慢睇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音乐嘅消息咧，发现有好多即系其实喺我谂整体个乐坛都会 keep 住有一啲可能重新录制嘅专辑啦，呢样亦都唔系一啲好新嘅事情啦。咁但系咧，我最近发现有一个趋势就越嚟越多一啲重新录制嘅专辑啊，或者一啲重新混音嘅一啲嘅碟咧，都系朝住呢个空间音讯呢个方向去行嘅。咁然後我就覺得，即係雖然空間音訊都唔算話一啲什麼好新嘅嘢，我諗都有2年左右嘅時間㗎啦。咁但係其實以往，因為我好少用呢一個 function， 第一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用嘅手機唔 support 呢樣嘢嘅。 係生果機先 support 到空間音訊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好少留意。咁但係即經常可能打開一啲嘅音樂平台咧，我都會見到空間音訊對我嚟講啊呢樣嘢好似好得意喎，到底係點樣樣咧？我諗可能有一啲嘅樂迷如果用開某型號嘅手機啊，同埋佢 support 嘅一啲耳機都已經會用過呢個 function。咁但係對於有一啲可能唔係用呢一啲特定嘅裝置啦，或者可能唔係用一啲特定嘅音樂平台咧，就可能比較少有享受過空間音訊呢樣嘢。咁其實係啲咩咧？講到好似好複雜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大家平時入戲院咧，佢咪會有嗰啲咩 all around you 咁嗰啲嘅，大家應該都入戲院會 all around you 咁樣 atmos 咁樣咧，即係其實你基本上聽到你前後左右360度。嘅一啲唔同方向都會有一啲聲音嘅來源傳出嚟啦。咁其實呢個原理上咧，呢一個空間音訊就係想做到呢樣嘢，只不過喺一個喺一個好便攜嘅裝置上面都做到啦。即係可能平時以前講緊屋企舊底，可能你要 set 一個7.1 咁樣嘅配套嘅喇叭，先可以做到前後左右咁樣包圍。咁而家可能唔使啦，而家淨係耳機都已經搞得掂啦咁樣。咁亦都趨向好多專輯都會做，希望做到呢樣嘢。首先，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阿波，你有冇試過享受過呢一個 function 先？ 其實有，因為有嘅。因為我聽歌嗰個平台咧，就未有好廣泛地用呢個技術啦。咁因為其實你知每間公司佢哋一定係想推出一啲技術嚟行，即係領先業界噶啦。 係係係。 咁所以佢呢個技術咁，梗係受惠翻自己串流平台。 冇錯。 咁但係咧，我又體驗過，因為嗰陣時睇住佢發布會又講呢一個技術出現，就係、是、哇，原來我只需要戴住對 headphone 左右兩邊，佢已經可以模擬到嗰個立體空間。咁我梗係覺得好過癮啦、 啊。 咁喺屋企裝7.1個大佬戴個 headphone 底又可以試喎。咁跟住咧，嗰陣時我係有試過，因為咁當然啦，佢呢個技術喺某啲唔係佢自己旗下嘅串流平台，可能 M 字頭嗰啲咁樣咧，佢都可能有一啲有啲片係 support 嘅，咁啊即係一啲啲啦，即係正如你7.1都係唔係套套嘢都 support 啦， 冇錯。 咁呢個體驗係點樣樣？就係、是、假設我嗰時好得意，好記得有一次喺 canteen 都係初頭試啦，其實唔係好習慣嘅啦，個電話咧就擺喺台面係咪？ 係啊。 咁正常你聽嘅咁嗰啲嘢咪係啱啱方位囉，譬如我而家睇緊嗰套嘢係我嗰陣時睇咩呀，你當炎炎消防隊咁樣講緊個救火嘅咁，咁又打到平靈份啦喺度講嘢，咁啲人啲聲咪喺你前面嗰度傳過嚟，好正常啦，係咪？ 係呀，冇錯。 咁跟住轉個頭呢，突然之間喺個右手邊前天嘅姐姐呢就問我你係咪飲凍檸茶咁，咁佢就拎住啲嘢企喺你隔篱，咁你正常会点啊？ 你拧一拧转个头咯， 望住佢啦。 系， 咁然后当我拧过去望住佢嘅时候，炎炎消防队里边嘅角色咧又讲嘢咯。 系， 喺呢个时候，因为我个头系拧咗去右手边啦，你当 系， 佢讲嘢嗰啲声会系全部喺晒左边耳仔咯，定系 啊？即系好似一个 V 声音版嘅 VR 咁样啦。 系啦，即系佢按住嗰啲方位咧，系会随住你个头部喐咧，系会移动嘅。suppose 系喺你前方嘅嘢，你个头如果移开咗，拧咗侧边嘅话咧，佢就会都系喺翻同一个位置咯。 嗯， 即系大概个概念系咁。咁所以初头你唔惯噶。 嗯， 系啊，即系。我做過個實驗好得意啊，譬如我睇緊擺咗喺台面咁樣為例啦，我突然之間咧要將個人180度調轉啲聲喺你個腦後面傳嚟，好得意噶。 所以我覺得呢個體驗得意在就係咧，如果睇戲就好有空間感啦，即係好似真係啲嘢如果你合埋對眼嘅話，你就好似啲嘢真係喺你周圍發生緊咁樣啦，即係一啲嘅電影嘅聲效咁樣，但係將佢擺翻落音樂方面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我諗唔通就係因為我哋而家聽歌，即係以往即係其實沿用咗好多年就係 stereo 嘛，就係左右兩邊唔同聲道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啲歌做出嚟嘅時候，佢本身嘅混音咧，咪左右兩邊嘅平衡，佢已經做好咗一個平衡俾你聽，希望你即係喺左耳同右耳聽到一啲唔同嘅一啲細節嘅。 咁我就喺度谂，如果用咗呢个空间音讯啦，咁咪变咗佢本身首歌呢、這、一个可能制作人或者可能系混音师，佢做咗嗰啲嘅小细节，就好似突然间冇咗噶咯，因为你本身可能佢个混音师系希望听到你有一个程度上，佢哋已经系编排好俾你嘅平衡噶嘛，喺左右耳。但系你空间音讯就系你点扭嘅时候，佢啲左右耳嘅平衡就完全打乱晒噶咯。 我都係喎，如果你咁講，即係譬如而家派緊台阿 Jeremy 嗰隻半咧，上次佢訪問都有講啦，大家如果戴 headphone 聽會明顯啲，就隻歌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佢嘅人聲係喺你右邊耳仔，但係佢嗰個樂器聲、吉他係喺你左邊耳仔咁樣，即係佢 split 開咗噶嘛，特登。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咁如的確係嘅，如果咁樣講嘅話，因為佢已經 set 死咗喺你耳仔，咁如果用空間音訊好似頭先嗰種嘅話，佢就未必可以發揮到呢一種嘅創意喺裏面，即係起碼而家咁憑空想像都未必得。反而我覺得即係空間音訊嗰樣嘢應該係個臨場感會強咯。 啊，係呢樣真。 佢應該似係攞嚟 focus 喺啲 演唱會啊， 係啦，或者 live pick 嘅一啲演出啦。 係係係。 即譬如我哋有時你網上都會睇噶嘛，有啲 live pick 嘅歌手喺度唱之餘，啲樂手喺隔離。咁如果你可以另頭嘅話，那個感覺就好似我喺現場埋去，哇、那個琴我想聽真啲，跟住突然之間我個吉他想聽真啲，會唔會可能咁樣用啊？反而 就正啦，就好似個臨場感好強啦。因為我都見到嘅，即係點解我今日會突然講起呢個題目，就係、是、因為啱啱見到即係 The Beatles 咧，佢哋突然將一啲嘅舊碟咧，想重新用空間音訊去做過呢張專輯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就係有講到其中一樣提及過，我覺得好得意嘅嘢咧，就係佢哋係因為要就住要用空間音訊呢個技術，佢哋要重新再去過當年佢哋錄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嗰一個嘅 studio 度再做嗰一陣嘅錄音咧，先可以配合到嘅。因為咧而家如果大家喺手機嗰個 function 咧，其實佢本身已經自帶咗一個模擬嘅空間音訊嘅function 咁樣噶嘛，即係可能好多嘅學阿玻璃話齋，可能我一啲嘅串流平台上面睇戲，可能佢本身咧嗰條片或者嗰套戲係唔 support 空間音訊呢個功能，但係佢而家淨係用手機佢呢一個模擬功能已經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喺音樂上面咧，就因為會涉及咗呢個本身隻歌左右耳 balance 嘅問題，所以佢哋就要特登去翻嗰間 studio 度重新再做一陣錄音，同埋再重新做過一陣混音咧，先可以令到啊，好似頭先阿波利所講。个琴喺前边，个大提琴喺左边，个吉他喺右边，个鼓喺后边咁样。哇！我谂起其实都几大工程，不过又好似谂落好似好正咁。尤其而家好多 Hi-Fi 碟咧，都系希望攞到嗰个空间感噶嘛。 系啊，即系啊，突然之间一个题外话，因为你讲头先讲开嗰种即系个现场感好强，将啲嘢 split 开咧，最近咪。我唔記得 hit 咗幾耐啦 ，Kanye West 咪有個好似手提喇叭仔咁樣樣， 係係 喺個網上面好 hit 咁樣樣噶嘛， 係冇錯。 咁跟住佢有佢個功能就係其實好簡單，即係我覺得佢技術都好強嘅，就係、是、嗰、個叫咩 stem speaker 就係即系 stem 即係有時候講淨係嗰條人聲啦，即係首歌裏面嘅。佢嗰樣嘢其實喺我嘅角度，我覺得好勁嘅係在於又係好似頭先嗰種 split 開咗一首歌嘅唔同 part 數，所以佢實際操作係啲我唔知啦，使唔使要 upload 嗰隻歌或者佢個 database 有嗰隻歌先至得咧？點話我唔係嘅，我總之我攞我藍牙播咗佢嗰個喇叭，然後我播隻我哋香港廣東歌，佢都可以做到咧，因為佢個功能就係、是、其實佢有啲似個操作咧，好似我打碟嗰啲 controller 咁嘅。佢可以幫你 split 開一首，首先 split 開一首歌唔同嘅 part 數，譬如我可以淨係留人聲，可以去到曬所有樂器啦，又或者我淨係留個琴聲啦，淨係可能留個bass 啦，你只係一個 touch 嘅接觸面咧喺度掃咧，你就可以做到呢啲功能。咁仲未計佢，仲有啲可能你撳下佢會自己 loop 啊，成啲再 advanced 啲啦。但 佢 純粹人聲 split 佢出嚟，我覺得呢件事已經好勁同埋好難，因為大家細個一定會經歷過一樣嘢係咩咧？ 升 con 加歌係啦，升 con 你成日你 去人声，大家做咗咁多年，其实都好难。好清咁样去人声噶嘛？ 系啊系，我记得嗰阵时用嗰个唔知Golden Wave定系咩嘅索俾自己掹走佢噶嘛？ 系啊，你点咧？但系你知你喺礼堂嗰个喇叭播出嚟，你点都系有啲咩噶嘛？ 系啊，会听到个底咯。 系啦，所以我从读书中学嘅时候已经知道去人声呢件事系好难 噶。 咁所以当佢呢样嘢慢慢出现，即系我打碟嘅时候，佢都有 high， 即系 intro 分 high mid low， 咁有段楼，其实都去得好干净，但系都去唔晒啦。当然有啲作 advance 嘅机系得啦。所以嗰阵时我见到早几日见到网上面啲人开始 post 出嚟玩嗰嚿嘢，我就觉得哇，只系扫一下佢可以 split 得咁干净。那個乾淨的程度是，即係譬如你而家聽黃言嗰只 Little People， 佢咪後面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啊、strings 啊咁，佢可以淨係留佢條純人聲，嗰啲嘢係清到無倫嘅，我就覺得哇！即係嗰啲技術已經係可以咁樣將啲 track 拆開，咁所以即係如果啱啱翻你嗰個空間音訊嗰樣嘢啦，或者嗰種立體性，我哋去聽啲 live 嘅專輯啊，或者好多大樂器，譬如我諗起嘅。Rubber Band 嗰只 I 咁樣，佢真係揾咗日本嗰啲樂手嚟玩。我諗嗰只碟如果咁樣玩呢啲技術，我覺得應該係好正嘅。 因為我都有諗過，就係我見到呢個空間音訊嘅嘢咧，跟住我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廣東歌啊，或者任何地區嘅地區嘅一啲新嘅歌都有做緊噶啦。咁但係我喺度諗翻，就係之前可能早幾年做落一啲，例如我好想見到就係如果張敬軒首嗰只 Dahlia Two 嗰只專輯咧，可以做到呢個空間音訊嘅混音，咁就好正啦。因為佢成隻碟咧都係喺 A 房嗰度錄噶嘛，咁你要知道 A 房啲嘢係幾咁靚噶啦，同埋佢嗰啲嘢全部都係專人 design 過，個 acoustic 係靚到無倫噶嘛。我喺度諗，哇！同埋佢啲樂器又貴啦嚇，嗰啲天花板啊，嗰啲木啊，全部都好講究啦。跟住我喺度諗，哇！如果佢做一個空間音訊嘅碟出嚟咧，我合埋隻眼聽，我都真係哇，好似置身喺呢個 A 房入邊，咁就好開心啦，可以咁樣樣。 係啊，因為我都覺得我哋，即係我成日咧喺訪問，我咪強調好中意用 noise cancellation 呢個耳筒嘅功能去聽嗰啲派台歌做準備咧，係因為佢真係可以隔走好多雜音之後咧，令到我聽歌嘅時候係可以聽得好仔細。因為我哋而家雖然話係立體聲啦，但係其實佢淨係 mixing 嗰樣嘢做曬，都我哋聽落去咧，佢所有嘢佢哋係好一體噶嘛，咁當然佢哋會追求一體啦。咁但係有陣時，當你如果想仔細拆開聽嘅時候咧，唔係咁容易噶嘛，即係我想，因為我哋譬如我哋準備都會噶嘛，我哋要細聽下唔同嘅樂器或者個底嘅時候，有時啊，我淨係想聽下嗰個琴啊，或者我淨係想聽個鼓嗰個底啊，或者想淨係拆嗰啲即係線出嚟聽下嗰啲合成器整出嚟嘅 effect， 其實我哋都做唔到嘅，即係如果有得咁樣拆件，其實都幾過癮嘅，甚至乎即係最好梗係可以去到個 project 面前，喺個佢哋嗰啲 studio 嗰度啊，逐條聽下，咁係過癮啊， 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即係如果你又啱啱有呢一個嘅機型啦，又有呢個啱嘅音樂平台，可以試下佢空間音訊呢個 function， 例如啱啱呢一個歌手黃言佢呢首派台作品，同樣都有空間音訊嘅版本嘅。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忧终于共雪花。So

有 JW 最新排台作品纳斯卡善，而比较有趣的一样嘢系，你会发现喺人生当中改变得你最多嘅，未必系你身边嗰一位，而系呢一种友情以上恋人美满嘅关系。 我的宝。要放好，不然你会觉得太烦躁，厌旧的味道。我的朋友说话是无聊，让我换些人结交。我不爱多话，你希望我能柔柔对答。人情世故，怎么和人相处，读什么书？你说是为了我前途。如果你飞，要亲手把我打造成谁谁谁，我也奉陪，孤换了几对，怎么还不完美？如果你非觉得成为和你一样的才对，那是为了谁改变才可歌可悲？当初为什么要成为一对？ 手把我打造成谁谁谁。我也奉陪，我面目全非，这样完不完美？如果你飞，却能就会和你一样的才对。那谁为了谁改变才可可可悲？没关系，就让我遁入轮回。 在长时间的相处底下，你会慢慢地喜欢吃这个人喜欢吃的东西，喜欢看他喜欢看的戏，喜欢读他喜欢读的书，甚至乎喜欢穿他喜欢穿的衣服。有李荣浩脱胎换骨，但其实这一种都是一种福气来的，每人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逐步逐步地令自己慢慢蜕变，甚至乎是变得越来越好，都算是这一份友情的一种功德。 命运与他只差一秒欠一分，幸运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火算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扮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沉，万丈如今仿如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交不上恶运，若受错跟他接吻，就一口说半句便能护理解的人，同追寻现时长吸引，现今正责任才问谁下苦功更是狠。 之前听过有冼正锋一个人的幸运， 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广东西部内陆的雨带正是向东移动。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星期初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接近理工大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的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渣甸街的交界，最右线只是准电车行驶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阿妹。唔使惊，有我喺度。 话说你把声同啲天气一样，太潮湿啦，嚟多次啊！ 阿妹唔使惊，有我喺度。 喂，咁大声想吓死人咩？ 子豪，你同阿摄喺度录咩啊？新环节嚟嘅咩？叫唔使惊，有我喺度啊！ 唔系啊，天儿，我想录一个信息俾我细妹，话俾佢知，无论发生咩事，阿哥都会帮佢顶噶。 哦，咁其实无论咩语气，有心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跆拳道咧，你会见到咧比较常见嘅项目嘅都系搏击为主，而佢哋嘅搏击通常都系踢脚多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 疫情下的我们， 咁我广东话都喺屋企学翻嚟嘅，即系我爸爸妈妈都会识讲广东话，佢哋一企讲广东话噶，同我哋食中菜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阿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日呢位嘉宾平时咩都可以讲一餐，今日我哋同佢讲咩好啊？ 斌神，你唔使担心啊，你是但咧开一个范畴，佢都同你吹到嘅。所以今日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无所不。 谭亨林。 系咧，点解佢可以咁吹得嘅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小花谭亨南嘅 ，Hi， 小花你好， 小花谭亨 南 ，Yeah， 我哋呢个卷轴啊，究竟今次系咩咧？呢个劲啊，呢个 开股啦， 我哋慢慢甩佢出嚟啊， 系系， 无字头嘅， 无咩咧？ 无所不谈 亨南， 系咪好衬你先？无所不谈呢单嘢。 喂，好劲喎！你哋每次都再创高峰，我觉得你哋 上次嗰个都好劲嘅，本身觉得谭咏麟蓝天空高挂我的梦咧，呢、這个真系意思好好啦。 系， 跟住 仲有一张就喺我后面嘅，就系、是、呢个古灵精怪谭咏麟。 嗰次直情系讲鬼故添啊！嗰次你哋讲灵异经历噶嘛？系啦，但系今次呢一个咧，我哋用到呢个真系好切合你俾我哋一路嘅感觉，无所不谈啊！真系。 哎呀，好好啊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卷轴 挂边啊。 之后我哋就系啦，再搵你同事或者点样再俾你咧呢一卷呢卷卷轴。 好啊，我希望可以快啲疫情过去，我直头啊杀上嚟攞啦。 系啊， 等你上嚟啊。 系啊，但系讲到呢个无所不谈咧，其实我真系好想知道，即系你作为一个咁吹得嘅人咧，你系咪由细到大个人都已经系咁样，即系识啲新嘅朋友或者点样就咁吹得嘅咧？ 真系唔系喎，其实我以前系好内向噶，好怕丑噶。 你有内向嘅时候， 是是 几耐以前先？ 啱啱出世嗰 阵，三岁嗰阵时好内向，翻幼稚园唔敢同老师打招呼。 哦，系噶，会噶，即系其实我啱啱入行就入咗电视台嘅。其实我入到电视台嗰阵咧，都系唔敢讲嘢噶。 哦，即系比赛嗰阵时。 比赛啱啱比赛完啦，跟住即系嗰阵同星光就梗系够胆讲嘢啦，就无所不谈啦。但系咧一完咗之后咧，就要投身呢个电视行业咯。咁呢个时候就会见到好多前辈啊，又或者啲 camman 哥哥啊咁样，跟住就会觉得哦，我唔知道我自己做紧啲咩，跟住哎呀，我就好似做得好差，跟住我就唔敢同人讲嘢啦。系真系因为电视台嘅训练咧，所以令到我而家咧。即系我直头以前咧同人讲嘢，我唔会望住你对眼添噶，我唔敢啊。但系去到而家咧，基本上你可以一路讲嘢咧，我都可以同你咧就系讲足咁耐噶。 但系嗰阵时系历喺个电视台入边经过啲乜嘢嘅历练，或者可能有啲前辈同你讲过一啲点样嘅提点，令到你突然有呢一个咁大嘅转变喺度咧。 哦，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当其时嗰个电视台系真系一个。我成日都话佢哋系呢个实干型嘅艺员训练班啊，即系另外一个台艺员训练班，你都话要即系可能 train 几年，你先至可以真正去开始做啊。但系咧，佢唔系噶，你乜都唔识噶，冇 training， 跟住之后俾份稿你，嚟读啦，去啦。咁咧，于是乎中间你就会好多错噶啦嘛，即系你会错好多嘢，可能背唔到稿啊，跟住又或者啲反应又差啊，各样嘢啦。咁嗰阵咧就会系咁俾人闹啦。跟住真系闹下闹下就闹大咗啦，咁咧而家就真系闹大咗，所以而家咧就变到咧可以随时可以好似讲好似 rap 咁样啊，直头而家啲人话我讲嘢实在太快，我尽量慢啲。 嗰时仲有做过啲咩类型嘅节目主持啊？喺电视台早期时候， 哇，真系，其实大部分都系要我做 MC， 都系做主持多，然后譬如佢真系俾份稿你。然之后你就去讲时事，我又做过啦，奥运我都做过啦，音乐节目做过啦，然后贺年节目啦，剧都拍过啦，基本啊，同埋手包都掉过啦，基本上 都 你谂得出嘅，我都好似做过。 系咪因为似大姐明嘅关系啊？ 又唔怪，我反而真系离开咗个电视台之后，先越嚟越多人望我似大姐明咯。 我而家望住好长嘅大姐明， 有少少呢个感觉，有啲紧张我都。 今日睇真啲。 但系嗰段时间试咁多唔同嘅嘢，有冇话你自己会中意边一啲即系类型嘅节目去做多啲噶？ 其实只系中意拍剧啦，但系其实系因为冇得唱歌，咁所以先至要做其他嘅工作咁样啦。咁但系其实 which is 做主持系训练咗我讲嘢，而其实而家做歌手讲嘢都系好重要。如果你唔识讲嘢嘅话，好难去带出你写嗰只歌，又或者你唱呢只歌系有啲咩感觉，你系想带出啲乜嘢嘅 topic 咁样。我觉得即系嗰阵真系 train 翻嚟咯。然后你问我啊，就系唱歌。演戏先至系 MC，但偏偏最多嘅工作机会就系 MC， 系，其实系， 系啊，系啊，真系。 咁但系去到真系到做音乐嘅时候，同一啲音乐人去可能做创作啊，即系去倾偈嘅时候，即系嗰阵时，通常你嘅习惯，你系即系由点样开始，点样去倾，即系当我而家我哋做一只歌，大家坐低倾啦咁。即係嗰個傾嘅內容啊，個 procedure 啊等等，會係點樣？會係有啲即係可能講下近排有啲咩嘢先，大家掉啲竅出嚟個種啊，點話可能已經帶住咗？喂，我其實今次隻歌已經係想講啲咩噶？即係通常有冇一個咁樣嘅sequence 咁樣出現嘅做歌？ 其實第一年同埋而家做咧係好唔同嘅。我好記得我第一首歌係揾咗 Eric Chan 去監製啦，然後其實我自己就寫咗都唔少嘅作品啦。咁我嗰陣咧就一嘢。捧晒俾 Eric Chan 嘅话，你听下睇有冇边一只你中意啊？咁啊，咁到最尾咧 ，Eric Chan 咧就 ban 晒嘅，跟住之后就觉得佢觉得第一只唔应该系，因为我通常写都偏台湾， 嗯， 系啊，我啲 melody 会偏台湾少少啦。咁跟住佢觉得啊，第一只好似迎合翻香港人。即系你系一个香港嘅歌手嚟噶嘛，系咪？咁所以第一只咧，其实就系佢安排俾我嘅。咁虽然佢都有俾我拣，咁我就拣咗嗰阵第一只系叫《嘻嘻讲到边》啦。但系而家做歌嗰个程序咧，就系通常我自己写啦，然之后写完之后咧就唔同以前啦。因为以前咧，我写完之后咧，我自己唔知点解喺度怕丑啦，跟住又会自己喺度听啦，跟住听嚟听去啊，听听下又觉得啊，其实又麻麻喎，都系放埋一边啦。咁就一路放咗喺嗰个。document 嗰度就一路冇喐过啦，然后咧，所以我就醒目啦，咁样就产量好低噶啦嘛，咁所以而家通常一写完咧，录低佢，哪怕系 pieces， 即系仲未凑得埋嘅，咁就一嘢拱俾阿涛，又或者拱俾神希，喂你听下、啊、你听下、啊、呢就好唔好啊呢就好唔好啊，咁佢哋通常咧就会带出一啲非常之真心嘅意见啦， 系 啊，然之后咧，咁如果佢哋真心觉得好咧，咁就会做啦，咁包括好似今次呢只树木都系咁，就系我自己写咗个 melody 啦。然之后就拱俾阿涛啦，跟住我同阿涛同神希就喺 band 房嗰度，咁佢哋就喺度整编曲，咁就喺 band 房嗰度一路喺度，我又一路喺度录声录 demo， 然之后就录好晒成个 demo 啦，个 melody 齐啦，就再掉俾萧庆峰就去填词，咁两边一齐去进行咯。 但系头先好似你咁讲咧，即系写咗好多，可能即系一路储埋，会唔会有时咧隔一排可能攞翻出嚟听？咦，又好似都有得做、哦，即系可能又改少少，或者可能用唔同嘅 topic 一啲切入点去再攞翻一啲之前写落嘅嘢出嚟，再谂过咁样嘅咧。 哦，我嘅隔一排系都隔几耐噶，即系好似咧，其实我前几日咧，即系你要明白而家 lock down 啦，跟住之后冇乜。嘢可以做，其实喺屋企，跟住之后夜阑人静闷闷地咧，跟住我就打开翻嗰个，我记得系2015至2017写嘅歌嘅 file，然之后我就全部我都听一次，我嗰阵仲要系曲词同步嘅，咁我就有埋词添噶啦，然后我就听，跟住听下，其实。真系几好听， 我就系等紧你讲下其实系乜嘢咧？睇下你系有咩感觉，啊几好听。 唔系因为咧，以前冇谂咁多，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会可能一路写嘅时候会觉得啊，不如编咁样编，又或者啊，其实呢度如果个音歪少少会系点咧？即系反而多咗考量。但系以前唔系噶，好纯粹噶，真系攞住支吉他，然之后曲词同步，不如写一晚咁样写一只，一晚写一只咁样。咁你聽得出嗰個純粹啊，即係可能係真係簡陋啲嘅。咁但係，咦？點解我嗰陣唔攞俾人聽，跟住睇下編唔編到咧咁樣？所以而家我都諗住嚴選少少咧，都掉俾神希睇下佢嘅真心意見係咩啊？ 你會唔會係需要嗰啲有啲認同感嘅人？就係例如你頭先嗰下咧，突如其來覺得，咦？其實聽下真係幾 OK 喎，就周圍問下，喂，其實你覺唔覺得呢只真係有 好聽咧？ 真係 OK 咧？咁樣會唔會要揾呢啲認同感嘅？有時都。 都 会嘅，但系我真系要真系要自己觉得好听咯，即系争少少我都唔会俾人听，同埋就算我俾人听，我真系俾少少人听，即系最近或者最帮到只歌嘅人，即系例如晨曦啦、阿涛啦、或者可能俾 Tony 佢哋听啦，咁始终佢哋系我嘅前辈啊嘛，师兄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掉俾师兄听嘅。 咁你话揾嗰个 folder 咧，即系2015至2017啦，有冇话系点解会系拣呢段时期？系因为嗰段时间即系创作最多啊，定系点？因为你出道即系出第一只歌就2018年啊，即系其实出道前 系啊， 嗰2015、2016、2017即系3年啦。即反而是即17后那些你就没拿回来听，还是那些基本上做完都出晒，所以 都不是，其实那些呢纯粹是因为那个 folder 呢 2015至2017 现在是一个桌面、哦、所以很易打开2017之后那些就在电话里面，那就是录音的嘛，那呢要慢慢找呢，那就要一些时间，那就方便的，纯粹是不过2017之后那些都好听的 有没有去听回这三年，即是2015到2017这三年里面，当时自己想回起或听回那时自己创作的题材会环绕一些什么多一点呢？即是跟现在的小花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又 其实啊少了一阵成熟的，真的，即是譬如我是一个性格极端嘅人嚟嘅，即系我唔知波性系咪啦，人马座好似都系喺地噶，跟住好极端啦。咁一系咧，我发现吓，我一系就好 sweet， 跟住之后一系咧就 emo 到一个点，就系、是、啊我一个人啊，啊好寂寞，类似系啲咁嘅 topic 咯。但系我通常就系用普通话写嘅， 嗯嗯， 系啦系啦。咁普通话我容易曲词同步啲，纯粹系。 咁但系嗰阵时嘅你，2015至2017年，你叫咩？即系你会点样形容嗰阵时嘅你，或者嗰段时期嘅你，主力系做紧啲咩？系咪真系可能喺网上面拍片嗰啲比较多啲咧？嗰、那个状态嘅你，而出现到可能有头先嗰啲咁极端嘅题材。 系啊，嗰几年都真系喺网上系比较活跃嘅，跟住每一日，因为我冇请人嗰样嘢啦，咁所以其实日日都超级忙碌。諗片，即係諗題材啊、拍啊、剪啊、擺上去啊，每一樣嘢都係自己 one man band 去做噶嘛。咁我諗當其時係會有少少，即係我都思考唔到人生咁滯啊。 嗯， 即係忙到，咁所以就唯一可以抒發到少少感情，即係少少情感嘅，就真係寫歌嗰陣。 嗯， 咁咯。 而家咧，而家係咪可以即係叫做戒翻一啲時間出嚟？可能我想做音樂嘅，咁我就會戒翻一段時間，哦，清開其他嘢唔做啦，即係專注去嗰段時間就諗歌咁樣樣。而家可以做到咧？ 哦，而家直頭唔使戒啊，全部都得啊，好多 邊度都冇得去啊，係 啊， 淨係寫歌咋， 冇得去啊，係啊，齋寫歌都已經好開心啦，係咪先？所以而家可以戒好多好多時間落去音樂嗰度。咁跟住同埋近排都系不停练琴啦，跟住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多藉口㗎嘛，即係好忙啊，跟住吉他同埋琴啊，跟住之后哦佢一路都练唔到咁样，而家就太好啦，个天竟然俾咗呢个时间我觉得我今次嘅疫情我嘅琴技进步神速啊。 哦，本身即係疫情前嗰个琴技以前系学咗几耐啊，去到咩状态㗎？ 其实我的琴技是一啲都不好的。但是呢偏偏呢有些歌是用琴写出来的。 嗯。 那很神奇的。跟住同埋即是我自己以前小个我学过5、6年这样。5、6年跟住之后即将去考级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不是求分数的嘛。即懒型的嘛。跟住之后就没有再学啦。但是其实中间呢我都会间中在家里就会按一下。咁所以其实基本嘅东西呢係会知道嘅。咁所以其实你话简单攞琴去写歌呢都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而家想深造嘛，想知道更加多。咁趁住呢个疫情就可以深造啦。 喺屋企嗰时你又好似话陀螺呀嘛，好似唔知有唔知 係呀、 啊、就系你话喺琴嗰度坐喺度咁样写嘅，完咗隔篱街 陀螺同埋去把孩子都系。 啊。 係呀、啊。係呀、啊。 即都所以就有呢啲作品，就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坐喺個琴上面撳咁樣就即係。係 啊，同埋我覺得唔同嘅樂器，即係你寫嘅時候用唔同嘅樂器，其實反而可以刺激到少少嘅唔同嘅感覺去寫歌咯。即係因為有時候，譬如我揸住個吉他寫，即係寫到 寫到死啦，下一段係咩咧？下一段係咩咧？去個廁所，跟住坐喺度坐一陣，都係諗唔到。跟住之後翻翻去，啊，不如試下撳下撳啊，一撳嘅話，誒幾好喎、啊，跟住又得啦。係、哦、即係有時我會咁樣轉換咁樣去寫。 哦，即係所以無定向地，即係冇話突然係預計咗呢隻歌我要用吉他去做㗎啦，咁就用吉他，即係可能係好隨心地隨時轉，有反正擺咗喺度就嚟㗎啦咁樣啦。 冇錯，因為我自己我著咗 melody 嘅，即係我中意自己，即係我咁講好似好自嗰啲自 自咩 自。 自大自夸 自大自大，点解我讲唔到呢个字？系啊，跟住即系好似即系我自己嘅，我自己当然好中意我自己嘅 melody 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几年以嚟咧，以前咧我乜嘢都要 one man band 啊嘛，乜嘢都揽住嚟做啦。喺呢几年咧，经过我身边人劝阻之下咧，我学识咗就系能人善用啦，同埋学识要放手。咁所以你问我，其实我写嗰阵，我当然我个脑会有编曲嘅。reference 啊，即系我自己会大约知道，如果呢首歌加小雷琴一定系好好听啫。哇，如果呢一度整个 solo 位一定好正噶嘛，即系我当然有啦，但系我就会学识放手咯，即系我就着重我自己 melody， 然后当俾只歌俾监制或者俾编曲嘅时候，你就要信得过佢咯。即系当然佢哋编嘅时候。其实我而家咧，佢哋编嘅时候，我成日都喺后面喺度咧飘嚟飘去，跟住之后就不如一路咁样啊，不如呢度啊，我唱埋和音咯、啊。跟住之后，通常神兄就话：你冷静啲，你俾我搞埋收声。 你冷静啲啦， 你听我讲先啊嘛。 因为有时候我系几烦嘅， 但会唔会有时烦到系佢哋？你出去你唔好，你我搞掂晒先俾你听啦，你唔好喺后面逐个音喺度笃啦，咁样。 哦，咁我又唔会逐个音读嘅，同埋佢都赶唔到我出去，因为其实 band 房系大家 share 噶嘛， 大家都交租， 同埋个重点佢哋 band 房冇锁噶，所以我话要入嚟就入。 自此啫，之后 band 房就要加个锁啦。 系啊，咁阿妈你唔知嘅咁样。 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行至天斩到四大抽象，乱撞乱碰到处跌低有受伤，放肆去叫弱声落最响，天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养过由你做决定。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ir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送音乐有小花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歌树木嘅，咁呢一个嘅合作嘅朋友咧，都系同上次我哋翻译人格同你访问嘅，都系嗰班嘅朋友啦，即系分配下出，有人帮下手，大家一齐做一首歌啦。咁啊，呢一首歌我哋两个咧都会估下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估得啱唔啱嘅。 系啦，咁啊，既然头先都讲开编曲咧，我就今次都想估下编曲嘅嘢，因为我觉得今次树木几特别，系喺个 intro 嗰个位咧，有啲系乐器嘅声音喺呢首歌入面出现咗嘅，就系、是、有啲嚓嚓嚓嚓嚓咁样嘅声喺个 intro 嗰度。咁我就估其实系，我估嗰个声其实类似系想营造一个揭相簿咁样嘅声啊，即系好似一次过去睇翻自己人生好多嘅画面啊，即系去谂翻啊，我喺呢个地方生活嘅时候好多嘅情节啊，有个咁样嘅观感去带俾大家嘅。 哦哦，呢个我都想加脚，我唔系顾呢样，但我嗰、那个 加脚， 加脚，加脚 落嚟啊嘛， 参一脚，我想，我听嗰、那个咧、那个感觉似系好似咧嗰啲，我都有同阿斌讲一次，嗰啲睇电影嗰啲树咧，佢啲根生长紧嘅时候嗰啲 effect， 好似电影咧。好似魔界定唔知咩，即系佢有嗰种感觉嘅。 哦，即系啲树根喺度生，一路伸出嚟嗰。 跟住佢有啲嗰啲咁样声，我就幻想到系呢一个。 有幻想嚟噶你。 嗱，咁我想估咧，就系、是、今次呢一首歌听到一个小提琴声，即系呢个小提琴， 我想估嘅系会唔会就系可能加翻你头，即系加埋你头先所讲，哦，佢哋做紧编曲嘅时候咧，后面行过，你真系觉得，哦，呢一首歌的确系里边加入一份哀伤嘅，即系相对于《花样人格》呢一首歌系会 set 少少，跟住你就觉得，诶，不如加一个小提琴落去，好似嗰个音乐上面就夹紧，即系呢一首歌嗰个 theme 或者嗰个 mood。咁所以呢一首歌里面听到係啦、就会有譬如可能一啲 music break 嗰啲位就更加明显，你会听到一啲小提琴声嗰啲，我就想估係因为你有咁嘅感觉所以提议加落去嘅。好啦，交俾你揭晓啦。 好，首先前面嗰一段呢就冇諗咁多嘅。 嗰个咩声嚟呀，嗰个 係咩嚟㗎， 嗰个咩声嚟㗎，真知喎。 其实呢咩整㗎，其实呢一个系阿涛同晨曦嘅 idea 嚟嘅、而当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前面 intro 就係有啲沙沙沙沙沙，然之后同埋前面唱嘅时候都落咗一个 effect。咁我自己听完我自己好鍾意嘅。我个脑海入面嘅想象呢，我系想象喺即係譬如YouTube 嗰度咪成日有个女仔喺度填嘢，跟住咪成日播歌嘅直播。 哦，小女孩 Lo-Fi 嗰个 channel 啊嘛， 系啊 Lo-Fi 嗰个 channel 啦，即系我系幻想系有嗰种 mood 咯。 啊， 系啦，同埋有一种留声机嘅感觉，从前嘅感觉，就系咁啦。 所以特登佢都加咗少少有 Lo-Fi 嘅质感喺嗰个vocal 上边， 喺留声机系啊，即系所以欧草我同阿斌去研究啊。即系又听到啲好似机器嘅，即系少少地咁样， 系 即系可能就系佢讲流星机嗰样。 完全明白咗，你嗰啲幻想太多，嗰啲树根嗰啲咧， 佢树根 系冇树根嘅， 人哋树木啫嘛，一定要有树根嘅咩？ 同埋做嘅时候，其实份词都仲未出嚟噶 ，OK， 所以咧未有树呢件事嘅。 我、即系编嘅时候，其实词都未出嚟嘅。 未噶，我仲系哼紧噶，哒哒哒哒。 哦 ，OK， 咁但系呢首歌即系咁系应该系曲同埋即系曲开始先啦，头先咁样讲嘅，咁系咪嗰时同阿涛系啦？但系几耐之前，其实你同佢就开始即系坐低就写呢一首，系《花样人格》前后嘅，有冇话系？ 其实啊，喺做《花样人格》嘅时候，因为《花样人格》班底同今次都系一模一样嘅，咁跟住《花样人格》嘅时候，去到后期咧，其实呢一只歌就已经写好咗噶啦，即系未派《花样人格》嗰阵已经写好咗今次树木嘅 melody， 咁、所以其实我每一次都系嘅，一只歌完咗咧，就总之一派咗一只歌咧，第二日咧我就开始抢佢哋噶，喂，系时候又开始做咯，然后喂呢只你又觉得点样咧？咁样即系我就心急咗少少，心急少少啦，即所以其实下一首即因为今次是花草树木嘅四部曲啦，咁而家花同埋树都有啦，咁跟住下一只木定系草，其实已经都做紧啦。 哦，咁但系呢一只树呢一只嘅话，咁你话哦好，我哋开波做啦。咁嗰阵时你玩得拖系你自己都真系可能之前有一啲嘅demo 喺手，你拣选咗之后再同佢倾定，或同佢一齐由零开始揼噶咁呢只。 其实今次是我自己写的 melody 嚟嘅，然之后咧，我系用吉他写，我记得系 band 房啦，见到望住个 corner 就喺嗰位啦，然之后咧，咁我就写完个 melody 啦，咁我自己觉得好听嘅，我中意，咁所以其实我冇俾其他选择俾佢，我就直接掉咗呢只 demo， 跟住我话做咯，跟住 系啦，反应咧， 跟住佢哋就做啦，跟住我类似系好似系掉咗出去 group， 然之后。因为阿涛其实嚟嚟去都成日应，因为阿涛个人咧就比较 kind 啲嘅，咁所以咧佢通常都话 beautiful song， 跟住so lovely 咁样，通常系咁。 Awesome. 跟住神系啊，咁晨曦咧就实干型嘅，跟住话几时啊，就直接咁样，咁所以就好顺理成章，大家约翻嚟 band 房，跟住之后就开始揼啦。 哦，咁你话喺嗰个 corner 度，即系自己用吉他弹先。嗰阵时有冇话嗰期有冇啲咩发生，或者嗰一日系一个咩嘅状态咁样写咗呢一个旋律嘅？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嗰日好无聊， 系 就系、是、无聊。 不如搵啲嘢做下咯。下午，咦，嗰个角落头有位，行过去先咁。 我记得是啊，唔是，我是啱啱上完吉他堂 啊， 然之后学咗一个新嘅 chord， 系， 然之后我就好想睇下运用喺我写嘅作品入面，咁所以一路写嘅时候，我就系咁搵位加个 chord 落去，咁就成就咗呢一只歌嘅 melody 啦。 最后系有用到嘅嗰个 chord， 有用到嘅，那个 demo 系有嘅。 個 demo 係有感覺，個 乜嘢？ 我好驚個 demo 有啊，不過最後冇咁樣。 有嘅， 有嘅，有嘅，有嘅，係啦，係啦。 咁你帶住咗呢一個嘅 demo 去首先即係同阿涛一齊啦，佢話 awesome lovely 咁樣，咁跟住之後兩個點樣再可能 develop 嘅嗰一個 demo 變成咗可能一個比較完整啲嘅曲先咧，跟住 呢個都幾有趣，因為咧晨曦咧佢通常就會聽啦，然之後佢聽好多歌嘅，跟住之後去諗下個 reference 係點。其實咧頭先你哋講個 intro 咧，係我第一日翻到去一齊諗住編嘅時候，我入到嚟 band 房，佢已經播緊，已經做咗嗰個 lo-fi 嘅感覺。 嗯， 哦，係啊，其實係佢自己 develop 出嚟，即係我當然我哋撞之後又再細執咗少少，跟住之後再我覺得呢度可以再多少少喎咁樣，咁大細問題，咁其實佢已經突咗個 intro， 然之後咁之後大家就好順理成章。我唔知啊，我覺得我哋嗰 chemistry 係好有趣嘅，即係。一人一句咧，唔知點解，跟住神曦就喺度撳喺電腦啦，嗰啲咯，就讀咗咯。然之後到寫埋詞啦，即係我哼埋個 melody， 然之後詞都嚟咗，咁跟住我就會過嚟就開始錄。 但係頭先聽你講咧，即係我記得你話，即係通常去做一首歌嗰、那個詞同埋個編曲咧，通常都會同步做嘛。但係咪因為今次真係實在神曦佢編得太快嘅關係，所以個詞是後少少先出到嚟嘅咧， 都唔係，其實上一次花人人格都是咁樣嘅，其實在編嘅時候咧，我會同蕭慶峰咧都會約一日，然之後去傾歌詞，究竟今次想講咩咧，跟住大家去傾咁樣啦，然後當好似樹木咁樣，其實在編嘅前段時間，其實我都已經約咗佢，又係傾一傾，然之後大家定咗個方向。其實本身隻歌叫樹噶，但係因為咧同一時間咧 ，Serena 都派咗樹啊，所以咧我哋就即刻轉陣啊。咁冇理由同一時段派台有兩隻都叫樹噶嘛，咁好 confuse 噶嘛，係咪？點知又俾我哋諗到樹木仲好喎、啊，係啦，即係我覺得更加切合我想講嘅東西。就是咁啦，咁跟住喺一路編嘅時候，我哋都會一路 send 出 group 噶嘛。跟住今日編咗幾多，咁我自己會係希望蕭慶峰係一路聽住個編曲而去思考究竟寫啲乜嘢咯，會比較好。 嗯， 咁呢個嘅題材係咪好快就 come up 到啦？即係今次樹木想講，即係好似一個城市觀察者睇住啲人來來往往啊，有人離離合合啊咁樣樣。 都係啊，其實我諗。同佢傾咗個零鐘，因為其實我哋都係由呢個傾閒偈開始嘅，係啦。其實今次呢隻歌都其中一樣嘢想帶出嚟嘅，就係我身邊，即係我相信好多朋友身邊啦，即係呢兩年啦，都好多人離開啦，可能有啲人離開呢個世界，有啲人係離開呢一個香港啦，離開呢個城市去第二度發展啦。咁好似當我哋呢兩，即係我呢兩個禮拜都已經走咗幾個朋友，跟住即係難免個心係真係酸嘅。咁但係一方面又好佩服佢哋有呢个勇气，咁所以当姜宁话啊不如我哋即係萧庆峰啦，我忍唔住都係叫佢姜宁落，即係当萧庆峰佢就话不如我哋寫关于离开即係移民嘅一啲 topic 嘅时候，跟住我话好喎、啊、我想讲呢样嘢，即係所以其实唱嘅时候我係幻想我喺城市入面嘅一棵树、然之后望住树下面嘅人离离合合生生聚聚男男女女，然之后唔要一切妇女，我想唱埋佢， 唱埋佢咯，都去到嗰个位，大家都想唱 嘅，唔唱落去又好似唔系几好，系啦，于是乎我就系幻想我系城市入边嘅一棵树，望住呢个城市嘅变迁嘅嗰一种无奈咁咯。 嗯，但系喺呢一个歌词入边，会唔会即系同阿萧敬峰去倾嘅时候，可能都将一啲真系环绕喺自己身边嘅事物啊，或者朋友真人真事咁样放咗入去噶？ 有啊，其实咧第一个 section、即系佢写完歌真系入录音室录嘅时候，第一个 section 我系紧烟嘅，即系特别嗰个 intro 实在太能够带到我的情绪啦，即系我嗰个 intro 系我非常之喜欢噶。咁然後嗰個 intro 完咗咧，我係緊煙，因為其實喺第一個 section 嘅前幾日，我就係有個朋友啱啱就離開咗世界。咁跟住即係會諗翻起嘅，即係佢曾經即係大家點樣相處過啊，咁識咗咁耐啊，咁所以 係咯，第一個 session 我係比較難忘嘅，同埋嗰段 intro 真係，就算咁多位你唔聽我唱歌都要聽段 intro。同埋真係噶，我今次咧呢段 intro 咪有小提琴嘅，你頭先都有講到小提琴， 係啊， 小提琴嗰段咧的而且確係好似波成咁講，就係、是、我。即係我哋一齊，大家都決定用小提琴更加可以帶出嗰個感覺出嚟啦。同埋咧，我人生第一次去睇錄小提琴啊。 嗯， 係啦。跟住咧，因為其實監製神希咧，佢有兩個得力助手啦。跟住係好細個嘅啫，但係有一個係有 perfect pitch 啦，同埋係彈又得啦，鋼琴啊、小提琴啊，跟住。好犀利噶，总之同埋佢哋识得编曲啊，各样嘢读音乐嘅，咁所以呢两个得力嘅助手咧，其中一个咧就负责拉我呢一段小提琴。咁当其时我就喺 band 房听住，哇，我毛管冻到咧，跟住我就同神希讲，我话以后录亲小提琴我都要扑翻嚟听，净系听到嘢好正啊！ 嗯，系啦，因为见到 credit、James 同埋 Kudus 两位咧，系咪就系佢哋两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 犀利啊！佢哋即将会越嚟越多作品嘅，我相信喺呢、這个香港乐坛。 系咯，同埋你讲十零岁啫，已经头先讲唔同嘅乐器又精通啦，又 perfect pitch 啦。 系啊， 不得了， 好犀利！ 你要 mark 住，你要 mark 住呢啲人才啊！ 往后嘅作品都要加小提琴。 咁又未必，我唔敢讲实。 你跟佢学咯，又学多样。有时你写嘢嘅时候，又可以攞小提琴出去写嘛。 唔用吉他，唔用。 我谂我中意小提琴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小学其实我真系学过六年小提琴噶。 六年？ 但系。六年啊，由小一学到小六，跟住直头上过呢个文化大会堂，大会堂嗰度独奏噶，直头。 哦，六年系长时间。 曾经试过 大会堂演奏。 长时间啦、啊。 嗰时点解会学小提琴咧？但系小学一年班已经。 中意咯，其实我系好中意啲拉嘅嘢。我记得我嗰阵细个咧，我同妈咪讲，我就嗌妈咪，咁就话想学小提琴，一系小提琴，一系就二胡。嗱、 哦， 边样啦、啊？咁、跟住之后，咁我妈咪就当其时咧，其实佢系好想我学琴嘅，咁所以咧佢就开咗个 deal， 就话咧、如果你学琴嘅话，你就可以学小提琴。跟住话好，跟住点知我系不停每一日都喺屋企，佢哋形容系汤鸡噶嘛，即系上一辈， 系 日日都咦咦咦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小六嘅时候，因为当其时系小学嘅兴趣班啊嘛。免费噶，咁、所以咧、上到中一之后就要开始俾钱学啦嘛。咁妈咪就当然咧话，咁就继续学琴啦，咁样小提琴冇用嘅，咁样类似系咁啦。 系啦嘛，迟啲有时候有机会嘅时候， 系啊，你写歌嘅时候除咗琴同吉他，而家仲加埋小提琴嘅话，又可以多啲花神 咯。但我谂好少人真系用小提琴写歌嘅。 知啊，我都有。 你做第一个啦，小花，你就做第一个，我用小提琴写 demo 噶。 个 demo 全部都系小提琴嚟噶。有 feel 啊！ 如果真系得就劲啦，有 feel 啊！同埋应该好少人会一路拉小提琴一路唱歌啦，系咪？ 系啊，好少啊，好少啊！ 因为你拉小提琴条颈咁样侧埋咧，你好难唱到啊！ 都要喺个小提琴嗰度搏个麦上嚟。 系啊，但系条气又上唔到去，条颈侧咗。 系啦， 哦，嗱，咁啊，跟住呢一首歌亦都有一个 MV 出现嘅。今次睇个 credit 都见到你自己揸埋机添。 嗯，系我、你真系有睇 credit 嘅喎。 系咯，见到你自己揸埋机，唔止净系做导演咁样样咯。点解今次呢一个自己会想做埋呢个 position 去处理咧？ 今次其实好听啲就叫挑战啦。难听啲嘅话就系想悭钱。 嗯 嗯， 唔系讲笑啦，唔系其实真系想试下嘅，因为其实之前嘅 MV。咁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幫我手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喺呢個網絡界，咁我都拍咗片咁多年，咁喺度諗啊，不如試下今次，因為其實之前都導過兩個 MV， 然後但係都係人哋揸機嘅咁樣啦。咁我諗啊，其實今次不如試下自己揸埋，因為其實我自己個腦係有畫面咁。而我問平時我用開嘅一個 camman 朋友啦，然之後佢即係我大約描述咗我想拍嘅東西，咁跟住咧佢當其時咧佢就回覆我一句就係話唔識拍你啲 moody 嘢， 係咪 Gaby BB 啊嘛係嘛？ 你又知 Gaby BB 係個，我同佢拍過一次嘢，佢都係佢個講嘢個通係字詞咁樣。 系啊， 佢咁嗰次就係話我唔識拍你啲乜嘢啊咁樣。咁既然係揾唔到人幫拖嘅話，咁我又我都叫做都識拍到啲乜啲嘅嘢，即係當然唔會話超級靚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應該會合格嘅。咁所以我就把心一橫就做咗呢個決定，就係、是、今次到。剪同埋揸机都系我咁样咯，咁但系都带咗 Gary B B 佢哋出去嘅，因为佢要帮我揸反光板。 嗯 啊，系咯，同埋其实今次只歌咪即系我自己听啦，我系会有一种酸溜溜嘅感觉噶嘛。诶、嗯，点、知咁啱今次就系我 M V 女主角咧，其实我系招募嘅，点知招咗个超酸翻嚟， 又真系有个先字， 同埋大家都未见过呢个咁文静嘅超酸嘛，因为超酸喺全民造星入边，大家都觉得我。哇傻噶喎，勁活躍喎，咁樣，但係，我又想俾呢一面俾下觀眾睇咁樣咯。 一講到呢一個花草樹木嘅系列裏面咧，咁花同樹已經出現咗啦，咁啊爭草同木噃。 如果咁樣推進法，睇嚟木會係最尾，棺木咁樣樣。 哇！ 你個人生去到尾， 而家有題材啦，已經俾埋啦。 佢應該係封棺， 即刻佢轉頭打俾阿蕭慶峰，喂，有題材寫啦。 你真係諗過？ 我真係有諗過，因為咧。其实同萧庆峰喺度倾歌词嘅时候咧，咁跟住我都有即系类似系讲话，咁啊咁去到最尾咁啊棺木咯，跟住哈哈哈哈哈咁，大家就冇一件事啦，就系咁啦。 喂，咁啊唔好批评啊，就将佢成真啊。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花草树木系列咁啊，已经嚟到第二首树木啦。咁之后嗰啲会系点样样？系咪真系好似头先所讲咁咧？大家就自己留意一下咁啊。之后等你再出歌咁啊，知道啦。咁我哋今日再次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唔该晒。 流水过客，路过都似一淡。晴天雨夜，漫漫年月雪漫漫。世间的变幻，一转眼。弹与弹，看过花火飘散，谁知那晚是最终的一晚。由春到夏。树叶忘掉再腐烂，那天再见到吗？年年岁岁数千对别离共聚，随着风轻飘碎，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 细说彼此牵挂，还想再看树荫里的飞舞。